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上了车，程元就像是累极了，抱着靠枕揉了揉太阳穴。 哥，我困了，想睡会儿。 程建重新发动车子。 我还不知道你的德行啊，一遇事就扛不住。今天要试音，昨天没休息好吧？顺你的，我给你把车开稳了就是。 程元把脸埋在靠垫里。 谢谢哥。 他没再说话。在一片寂静中，程建拨通了家里的电话。他记得今天爸妈都在家。电话刚一接通，程建便开口道： 喂，妈，小袁被人欺负了，我晚上带他回家。啊，具体情况我回去说，让陈姨现在去买条鱼吧。 静静地趴伏在后座上的池小池抿着嘴轻轻一愣： 成了。 程建和父母打过招呼，因此回家后的池小池并未遭到盘问。他关了手机，把自己锁进房间，拿 Xbox 玩飞机大战。据他所知，程建有和成员打游戏的习惯。这位年轻的总裁先生只玩飞机大战，因此这台游戏机里所有飞机大战的记录几乎都是兄弟俩留下的。程建如果能腾出空来，八成会来找他切磋，帮他解压。虽说情绪会影响手感，但池小池的手残程度显然是超出了心情影响的范畴。打了一个小时了，池小池的分数还在50名后徘徊，连排行榜都挤不上去。眼前一闪一闪的都是小飞机爆炸的特效火花，他一甩手柄跟061抱怨： 眼睛痛。 061想了想，去扒了一下音频库。很快，池小池耳边响起了字正腔圆的女声： 为革命，保护视力，预防近视，眼保健操开始。 您可歇了吧。 我知道你想尽快适应成员的生活，但不用这么努力。 池小池满不服气： 我小时候打游戏可厉害了。 好好好好，厉害。 这手柄太老。 啊，是有点老，扫描的出厂信息显示已经用了2年了。 061这么附和，等同于给池小池铺了台阶，还捎带手的铺了层红毯。可是这样一来，池小池反倒觉得有点没意思了。他沮丧的往后一倒： 好吧，是我手残， 做个眼保健操总还是可以的吧。 池小池在系统指导下做了一套眼保健操，又练习了一会儿，估摸着快到晚饭时间了，才乖乖下楼来。二老已经等在楼下，池小池站在楼梯上，对饭桌前的程妈叫道： 妈。 然后又转向程爸： 爸。 程元看上去好端端的，没哭过，眼里却有睡眠不足熬出的血丝，看起来倦得很，茫茫然找不到焦点。程妈鼻子一酸，别过脸去。程爸往程元坐惯的椅子上一指： 坐吧。 这时候，程阿姨从厨房里端出一盆热气腾腾的鱼片，豆芽饱满，酸菜爽脆，鱼片亮晶晶的握在滚鲜汤汁里，肉质细嫩，鲜汤金黄。程元眼睛发亮，噔噔几步跨过去，麻利接过。刚把鱼片放稳在桌面上，就拿勺子捞了一块塞进嘴里，烫得嘘嘘直吐气。程建从厨房转出来： 又没人跟你抢，多少年没吃到肉了你。 程妈又心疼了。鱼肉火候刚好，入口即化。程远咂咂嘴，很是满足。 我以后去哪儿都要带着陈姨。 好，等小圆出息了，小圆去哪儿，阿姨都跟去。 这话说的不假。程元自杀后不久，在程家做了20几年的保姆，看着程元长大的陈姨就心脏病发跟着去了。临死前，他的神志已经不清，嘴里却还念叨着： 我找小圆去，我给小圆做酸菜鱼，他有好几年没吃上了。 程远把棉质睡衣的袖口往上挽了两挽。 陈姨给我做了鱼，礼尚往来，我也给陈姨做两个菜去。 陈姨急忙去拉他。 哎呦，祖宗，想一出是一出，其他菜马上就好，好好坐着啊，弄一身油烟味又得洗。 程远转头去求助。程建一想到程远的手艺，竟然觉得口水上饭。自从上次程远给他送过饭，他再吃公司食堂的饭菜，总觉得味儿不对。程建摆摆手： 你去吧，厨房里还有鸡块和一点松茸，自己看着办。 得了程建的命令，程元马上抢了陈姨的围裙。陈姨还有些担心： 哎呀，可别把锅给烧糊了。 十数分钟后，程元端菜上桌。他用辣椒把鸡块呛得香嫩金黄，盛进深腹大盘，又在上头浇了收好的汤水。黄油则把松茸烘烤的鲜汁流溢，切片后漂亮的摆成散状，嚼起来口感肥厚，如同食肉。再加上一道清炒油麦菜，热热闹闹摆了一桌。程妈和陈姨都看呆了。程元拿围裙擦擦手，对自家老爸说： 爸，尝尝。 自从接管了程元的身体，池小池从没有给杨白华做过一顿饭。第一，每个人的手艺不同，做出的菜滋味各有差异。杨白华一旦发现菜的口味和以前有所不同，难免会生疑。第二，池小池只愿意给值得的人做饭。一家人坐在热气腾腾的餐桌前，程建和程爸讨论最近公司的一笔账目，程妈关心程元的面试过程，陈姨则不住地给程元夹菜，怕他吃不饱。彼此的脸在加上菜的热气腾腾下变得有些模糊，但却温暖异常。一顿饭吃到最后，桌面上几乎不剩什么菜了，程建还用蒸馒头沾了汤汁吃，颇有些意犹未尽的意思。饭后，陈姨把妄图洗碗的池小池赶回房间。他刚一回到房间，拿起游戏机，程建就敲了门。程建本不是来打游戏的，但看到电视机上没来得及关闭的游戏界面，他难免寄养，提议道： 来一盘吧。 好啊。 池小池外表稳如老狗，内心慌得一批呀。他在心里对061哀叹： 完了。 不慌。 池小池没有去管061的安慰，开始悄悄编排借口：失恋使我黯然神伤，心伤使我手残晚期。两个人在电视机前坐下时，池小池突然听061说： 你别害怕，是我。 嗯。 很快，一种温暖又干燥的感觉覆盖上池小池的双手，像是有一双手握了上来，但用肉眼却什么都看不到。池小池一个哆嗦，他手柄差点没拿稳。那双手的主人很擅长安抚，轻轻地捏捏池小池的手掌虎口，把他微微发抖的手拢在掌心，声音温和如水。061说交给他，就是彻彻底底交给他。池小池完全不需要动，握住手柄就行。一双不存在的、触感修长柔软的手握住池小池的手，带他操纵。那双手快得惊人，池小池感觉自己一双手几乎要在他的牵引带领下闪出残影来。 061操纵的小飞机也在枪林弹雨里飞速挪移，准确击杀着每一个敌人。然而那些敌人连同飞机本身渐渐变成一个个密集的色块，爆炸的光影在赤小池眼内虚化，变成一滩五彩斑斓的油漆状。赤小池表情如常，手心却已经开始发出冷汗，被061握住的手掌心里像是炸了个蚂蚁窝，又痒又难受。一局下来，赤小池轻而易举地破了最高纪录。他转过头对程建笑道： 哥，你手生了？